座森林最美的转弯。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给我的爱仿佛总是太多，你给我的情仿佛也是太过，因为过多的感情是沉重的负荷，让我不能拒绝又难以接受。 也许你觉得情紧握才能显出只剩以后，所以你说我哭了哭了。 我们地处西南五环内廊坊与京良路交叉口，拥有12年奥迪专业维修经验，为多家中职机关大型企业服务，相信专业，相信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83790100。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81建军节前夕，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亲切看望了抗美援朝复员老军人董佑生，为他献上党的关怀和节日的美好祝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东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一同慰问。7月30日，涿州市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对本市气袋煤、电袋煤工作进行督导检查。陈宇指出，气袋煤、电袋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理顺工作机制，齐心协力，通力配合，倒排工期，攻坚克难，坚决打赢双袋工作这场硬仗。近日，涿州市召开热网建设和集中供热锅炉拆除工作调度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讲政治、讲大局，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热网建设工程和集中供热锅炉拆除工作，保障人民群众按时取暖。市领导陈宇、李庆杰、李鹤群出席会议。市长陈宇指出，各单位和部门在工作中要加强沟通和协调，相互配合，热网建设指挥部要发挥好领导作用，相关单位要列出问题清单，倒排工期，所有涉及的部门现场办公，集中解决问题，要实施超常规举措，紧扣时间节点，抢抓工程进度，确保按时供暖。热网建设指挥部要每天进行现场调度，解决问题，统筹推进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主持会议，会上市住建局汇报了热网建设情况，相关乡镇办事处和高新区分别进行汇报说明。涿州金热公司就热网建设相关情况进行了汇报。近日，涿州市第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俊宇、副主任王保国、张保利、王爱军、马东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清华出席会议。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人人参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城市汇集人人。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动人的音律，音乐流 机。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6:10，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或者你想给家人朋友点一首歌的话，那么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也许下一刻就是您点播的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杨宗纬、张碧晨演唱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主题曲《凉凉》。 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前是没有过约定，今生我们都曾痴痴等，茫茫人海走到一起，算不算缘分？得不把握，是看淡在风尘，只为相遇那一刻眼神，彼此敞开那一扇心门，风雨走过千山万水，依然那样真，只因有你陪我这一程。多少旅途，多少牵挂的人，多少爱会感动这一生，只有相爱相知相依相偎的两个人，才能相伴走过风雨旅程。多少故事，多少想念的人，多少情会牵绊这一生，只有相爱相知相依相偎的两个人，才能沉浮走过这一生。前世没有过约定，今生我们都曾痴痴等，茫茫人海走到一起，算不算缘分？可不把往事看淡在风尘，只为相遇那一刻眼神，彼此敞开那一扇心门，风雨走过千山万水，依然那样真，只因有你陪我这一程。多少旅途，多少牵挂的人，多少爱会感动这一生，只有相爱相知相依相偎的两个人，才能相伴走过风雨旅程。多少故事，多少想念的人，多少情会牵绊这一生，只有相爱相知相依相偎的两个人，才能沉浮走过这一生。多少旅途，多少牵挂的人，多少爱会感动这一生，只有相爱相知相依相偎的两个人，才能相伴走过风雨旅程。多少故事，多少想念的人， 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6月26日，6月26日，开业啦！ 六

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自然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句未来拍响脸，你不想尝尝吗？当明天一早 在多年前刚出道的时候给某品牌的电脑代言的广告歌叫 New Boy， 当中我们听到了那个时候的电脑还是386486586，而现在哇，速度时代变化得太快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张艾嘉爱的代价。 心中虽然有 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时候罗大佑写给他的一首情歌《爱的代价》，不过这么多年了，我们再来听会觉得找不到情歌的调调啊。我们会记得的是，这是一首怀念往昔、怀念青春的富有年代感的老歌，所以这首歌当中的内容定义呢会因人而异，也许对你而言它还是一首情歌吧。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曾经小的时候啊，妈妈给我唱了一首走调的生日歌，当时觉得很好笑啊，会很糗她说，妈妈你唱走调了。可是现在想起来的时候鼻子就会很酸。还有小的时候呢，同桌给自己起了一些外号啊，当时很气愤，可是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回过头来又觉得还蛮好笑的。所以故事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常常只是我们自己而已。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南拳妈妈家。 你答应过要带我去的所在，到最后你拢无来。相片的纸，亲像倒遐尼来，阮的悲哀，今仔才知。照片一张多消失的年代，很想知道个大概。关于空气的味道，我还在猜。想想你花都还在，想想现在总是绿得太快，回忆慢慢慢慢爬起来。举杯热咖啡，喝一些 九，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love me帅到那些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奥迪 A8 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买奥迪 Q7 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8月1日至8月7日，在你身边的华冠微信支付满2元，立送20元。8月8日，满100抵现20元，叫上小伙伴一起和华冠打造无现金社会吧！天天都有鼓励金，神秘彩蛋等你来。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只爱陌生人，由北京亚奥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OK Are we about to get it just a little hot and sweaty in this room? Baby Ladies, let's go Soldiers, let's go Let me talk to y'all and just, you know, give you a little situation. Listen. You see the get hot every time I come through. When I step up in the spot, make the place sizzle like a summertime cookout. Proud for the best chick, yes, I'm on a lookout. So banging, shorty like a belly dancer with it. Smell good, pretty skin, so gangster with it. No tricks, only diamonds under my sleeve. Give me the number, but make sure you holler before you leave. I know you like me. I know you like me. I know you do. I know you do. That's why whenever I come around, she's all over you. And I know you want it. I know you want it. It's easy to see. It's easy to see. And in the back of your mind, I know you should be home with me.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hot like me?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a freak like me? Don't you? Don't you?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raw like me?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fun like me? Don't you? Don't you? Fight the feelingIf it ain't love, it just ain't enough to leave a happy home. Let's keep it friendly. Let's keep it friendly. You have to play fair. See, I don't care, but I know she ain't gonna want to share.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raw like me? Raw.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fun like me? Before. okay. I see how it's going down. Don't you? Seem like shorty want a little menage to pop off or something. Let's go. Well, let me get straight to it. A broad won't watch it. When I come through, it's the God Almighty looking all brand new. A shorty wanna jump in my Aston Van Jewish. Looking at me all like she really wanna do it. Try to put it on me till my black and bluish. You wanna play with a player girl and play on? Trip out the Chanel and leave the lingerie on. Watch me and I'ma watch you at the same time. Looking like you won't break my back. You're the very reason why I keep a pack of the Magnum. And with the wagon, get you in the back of the Magnum. For the record, don't think it was something you did. Shorty all on me cause it's hard to resist the kid. I got an idea that's dope for y'all as y'all can get cool. I can hit the phone for y'all. I know she loves you. I understand. I probably be just as crazy about you if you were my old man. Maybe next lifetime. Possibly. Until then, old friend, you're so you could just hang with me.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hot like me? Oh.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a freak like me? Like me. Don't you? Don't you, baby? Don't you? Alright, same.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raw like me? Raw. Don't you wish your girlfriend was fun like me? Be fun. Don't you? 东辰尔就是2005年的一首舞曲，自辣妹解散之后，女子团体似乎少有掀起风浪的。不过呢，2005年一直由6个动感十足、热力四射的女孩组成的新一代的辣妹青团，迅速掀起了当年的一股巨大的舞曲旋风。她们拥有够炫的舞姿、够辣的身材，所以很多人叫她们“小野猫 Pussycat Dolls”。继续要听的歌，我想在这个男生面前看到这些女孩子，他一定会脸红哦。他叫李健，这首歌《异乡人》。

不白，是你问我什么情色诺爱，仍不肯改。我想起清香野菊花，从生在森林的脚下，远望天涯，近看脸颊，隔不断牵挂。清香野菊花，点缀暮色中的晚霞，静若止水，动若澎湃，挡不住相爱。你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你是我想到永远的未来，都因为你在，是你的爱，我充满期待。你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你是我想到永远的未来，哦，因为你在，是你的爱值得我关怀。是你问我什么花怎么开，四季不败。是你问我什么情怎么爱，永不更改。想起清香野菊花，总生在森林的脚下，远望天涯，近看脸颊，隔不断牵挂。